也可以走进军营。 全身名牌也可以一身戎装，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来自秀场，也可以走进军营。 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过往的朴素，幸福的遇见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也许才是你我最留恋的时光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 旧单车，老情歌，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旧单车老情歌，我们在老歌当中一起出发吧。好，这次节目的第一首歌曲送上刘德华所演唱的《如果你是我的传说》。 面对才好，从来爱是没有借口，没有任何愧疚，你的一切永远将会是我所有。如果你是我的传说，让它天长地久，追梦的人为你在等候。天长地久有没有？浪漫传说说太多，有谁能为我写下一个？天若有情天亦老，我只担心等不到，矛盾心情怎样面对才好？从来爱是没有借口，没有任何愧疚，你的一切永远将会是我所有。如果你是我的传说，让它天长地久，追梦的人为你在等候。 永远将会是我所有。如果你是我的传说，让它天长地久，追梦的人为你在等候。从来爱是没有借口，没有任何怀旧，你的一切永远将会是我所有。如果你是我的传说，让它天长地久，追梦的人为你在等候。 如果你是我的传说，刘德华所演唱。下面同样是三首经典好歌，分别是珍妮罗文的世间始终你好，庾澄庆的逝去的爱，和徐景淳所演唱的睡吧我的爱，希望各位能够喜欢。 虽然也曾叹息，虽然也曾被遗弃，如今都已成过去。 Love is over， 时光匆匆如流水，流水抚平我心里创伤，早已无痕迹。虽然过去你也对我表示过真撑过去。 Love is over， 时光匆匆如流水，流水抚平我心里创伤，早已无痕迹。虽然过去你也对我表示过真情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对于喜欢怀旧的歌迷朋友来说，绝对是一种享受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下面是巫启贤的《思念水》，伍思凯的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》，和姜育恒的老歌《天天天天》，一起来欣赏。 世界雨下个不停。

走太远，爱是会被距离拉断的线。我多想丧失记忆，我真的可以剪了发变了样忘了他。爱总是叫人迷惑到底，也叫人彻底的醒来。我真的可以 亲妈 没时间回家，就把爸妈接来北京住些日子。周末我不只会带他们去游故宫、天安门、颐和园，还会陪他们登景山、万春亭、望北海、看日落。我不只会带他们逛西单、王府井，还会陪他们逛小吃街，尝尝地道的老北京美味。我不只会带他们看鸟巢、水立方，还会陪他们到国子监，感受胡同里的慢生活。虽然我不在这里长大，但我热爱在这里的生活，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，因为我是新北京人。 I have a dream， 我有个梦，能够没有任何。 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旧单车老情歌。 过往的朴素，幸福的遇见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也许才是你我最留恋的时光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 旧单车老情歌，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旧单车老情歌。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孟庭苇演唱的野百合也有春天。 仿佛如同一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你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？ 野百合也有春天，这个版本是由孟庭苇所带来的。下面请听陈升的夜，小虎队的蝴蝶飞呀，和梅艳芳的用心良苦。提醒您，这里是旧单车老情歌，我们一起在老歌当中一路同行。 想要逃，偏偏注定要落脚。 剩下空心要不要，春已走花又落，用心良苦却成空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，一生爱错放的手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，一生爱错放的手。 开始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用心良苦，这是由梅艳芳所带来的。听众朋友，旧单车老情歌，接着下来为您准备的歌曲是熊天平齐秦的渔人码头，高慧君的雨季过后。 我已不能回头， 多么愚蠢是我，多么爱你是我，才会守着不走你给的寂寞。 今天回首还是一样的眷恋，受过伤的心难逃回忆的纠缠缱绻，现在的我已经体会你可会了解，慢慢长进的夜黎明不远，模糊的眼怎么总是看不清明天，流过泪的痛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，现在的我连我都无法了解，不管有

再回首，泪眼朦胧，留下你的祝福，寒夜温暖我，不管明天我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，曾经在忧忧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是最真，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是最真，手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再回首恍然如梦，我心依旧。 视频大的咖啡厅里，最重要的是一次咖啡和烟，墙上的画是用来搭配椅子的，桌巾衬托着咖啡透明的水壶和烟，我是那个被悬掉了灯泡的其中之一。机会发现视频大的咖啡厅是因为我亮着的，常常希望能尽量稍作摇晃，却又被香又拉回一点点，所以你们对我的印象总是固定的。我很难看清自己，顺便观察一下所谓的轮廓，当然和实际情形有所差别，而且上下颠倒。原来的我是违背地心引力的，比较接近上帝。瞬间撩起的皱纹锁紧下，我是和桌上的木纹相匹配的，非常微不足道。想自愿了， 仿似眼睛嘴角略带欢笑，凝望着淡忘旧知，情怀眷恋。纵使今天人人在笑，也许转身通通不笑的笑，人眼中只知谁人重要，星星说不知。人最终空一，旁人寂寞会像念兜掩饰心里高兴，难再找真心，略凭我应总装作心灵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旧照片由吴国敬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旧单车老情歌继续和您分享老歌的魅力。下面是张清芳的解围，锦绣二重唱的交换日记，以及李克勤的寂寞夜晚。 沉淀成一种人生的美，多余的惭愧和伤人的泪留在日记最后一页，换伤心的感觉和时间，每天走一条不知名的街，用叹气的眼看高高的天， 花轮闭嘴， 花轮， 闭嘴。 天天给你，只能交换生活。 一生平淡，望着天花板，告别那份浪漫，逐渐习惯，空空臂弯，过去总不返，告别那份浪漫，谁话过海枯石烂，谁共我相拥每晚，谁让热爱弥漫，但现在仍固值得，当天多么激情，今天却是冷，冷雨湿我身，身躯已习惯，惯了孤静，寂寞又继续弥漫，寂寞夜晚，雨上平淡，望着天花板，告别那份浪漫，逐渐习惯，空空臂弯，过去总不返，告别那份浪漫，谁话过海枯石烂，谁共我相拥每晚，谁让热爱弥漫，但现在仍固值得，当天多么激情，今天却是冷，冷雨湿我身，身躯已习惯，惯了孤寂，寂寞又继续弥又继续弥漫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下面请听潘美辰的《黄昏》。 记得从你